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外国人士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勋章和奖章。授予仪式15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举行，由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洪善玉、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朝鲜筹委会各副委员长、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外国各地区各国际民主团体的人士参加。仪式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政令号，向尼泊尔促进朝鲜统一委员会主席等七人授予了一级友谊勋章，向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主席等21人授予了二级友谊勋章，向16名外国人士授予了友谊奖章。